迎收听这期姗姗来迟的随机波动。本周三，在节目本该更新的这天傍晚，我们在北京举办了随机波动第二次线下观影会，和113位听众一起看了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和去年芭比的观影体验类似，现场不时爆发笑声，也偶尔传来啜泣。在晚高峰期间，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影厅的陌生人们，共享同一个时间与空间，也共享同一种语言。那是一种全新的语言，轻松、诙谐、灵动，是当下的，也是都市的，是真实的，也是真诚的，是好东西，也是新东西。放映结束后，我们和邵艺辉导演进行了对谈，你即将听到的就是这场活泼但音质有些差的对话。由于影厅后面还有排片，时间所限，很多话题我们无法展开，也由于我们对录音设备的不熟悉，这次线下录制的音质和芭比一样比较差，且杂音很多，如果影响了你的收听体验，责任全在我们仨。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开心今天能跟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也很开心能请来艺辉跟我们做映后的分享。首先先问问你这两天过得咋样？ 这两天的确就是有点累，不过其实我觉得我身体上还可以，因为我不是天选之女，就比较适合对比较适合辛苦。然后这几天当然也收获了很多感动啊，还有很多新的思考吧，但也来不及想太多。 就是这个是你第一次比较密集的参与这种宣传的工作吗？ 对，是的，因为爱情神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只做了北京上海那两场，然后的确还有一个发现，就是的确路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重复的问题比较多，然后的确我又不喜欢就是老回答一样的，所以后来我就容易就是瞎答，因为我就希望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媒体也不好，对吧？感觉都是很重复的。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确实也是在宣传的末期了，对吧？ 其实还好，我们电影才上了几天，正式上映， 因为 属于正式上映， 因为你已经做了很多很多采访。 其实那些采访全都是在上映前，都是那个媒体提前看片。你们不是？ 不是。 就是那个，就是在那种放映条件很差的，就是在麦特公司里面提前看片的。就是自从点映开始，就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全都是那个时候的。但是我也这几天发现啊，就是老是我自己老刷到我自己的一些视频，在那大言不惭夸夸其他，我都看到我都想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千万不要再那个，就是已经没有了。 我们也觉得好像能聊的很多都聊过了，然后今天我们也努力的想了一些新问题跟你来 聊。对，我刚才路上有看，的确是没有人问的。 对，然后 还是很厉害的。 我看这个电影的感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书写城市的电影嘛。其实我觉得城市生活是很难写的，就是包括我们看很多之前就是这种所谓的都市剧或者说都市电影，我觉得它很多反映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种都市，对，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看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能感觉到说它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能导演包括你是编剧，就是在很多地方下了很多努力，能看出来。就比如说一些所谓的物质性的东西，就是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儿、怎么上班、怎么约会，包括在地铁里睡着了靠在别人的肩上。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人的关系，就是如何写一种陌生人的城市里面又要写出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觉得之前我们好像看过挺多剧集或者电影是写邻居，但是如何把邻居之间的关系写得合理，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我觉得其实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所以想先请艺辉分享一下这方面的。 其实啊，我也觉得，因为其实其他的编剧啊在写这种城市题材，他们肯定也是住在都市里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人就容易写想象中的？其实我自己过去看别人的一些戏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首先我倒也不觉得他特别想象嘛，我就觉得特别塑料。然后我平时的生活其实 我这几天也有在想，我平时生活在都市里都在干嘛？ 嗯， 然后除了在家，而且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就是自己看书、看电影什么的。然后出门的时候，一般就是跟朋友去饭店吃饭，然后喝东西，就是去酒吧，然后顶多是看电影、看展、看演出。然后你看我说的这几项，我其实都拍了、 嗯， 对，就说明我的确，我感觉是我自己的公共生活、外出生活也比较单调。其实就是最经常干的，也就是这几种， 嗯， 甚至很多，比如说像密室逃脱这种，我就玩过一两次，然后我也不太熟啊。但还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因为我之前也在学打鼓，所以我也会去打鼓老师的那个排练房去学。但我现在也早就三年都没打过了。然后最早的时候我也有学 tango， 就是会去那种舞会里跳舞，所以就是爱情神话里也有这个场景。 嗯， 的确我在写戏的时候，我肯定是更容易想到我自己经常会去的地儿，但我觉得让大家看的时候能感觉出这是一种都市生活，其实并不是因为出现了这些场景，因为这些场景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还是因为这些场景它和戏能融合在一起。其实大家看的还是戏，或者你是被戏吸引了， 嗯、 但是你可能，回过头一想，哦，这些场景感觉也很丰富。但是我觉得，的确去呈现这种城市空间，它肯定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也在想，嗯，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因为要看很多景，包括我当时求助微博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给我推荐了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应该写的是我想要一些平价日料馆和平价西餐。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怎么去选取这个空间的，就像这个月经的这场戏，就聊月经这场戏，其实当时一个是有这个空间的选择，就是一个暖黄灯光的日料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平价西餐厅，就那家店我也特别喜欢，因为它就是很小很拥挤但又很温馨，然后东西其实也很便宜，就是那种有点手做西餐的那种感觉。手做西餐不是这种说， 就是像家常西餐、 哦、家做，对、哦、对，就是那种自己手做了很多面包的那种、 嗯、 就是平价西餐厅吧。但那个的灯光是，就是它那个风格是水泥风的那种，然后灯光有点昏暗。我其实在这两个场景中犹豫了很久，就是已经要游到，已经就是拖到就必须要定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应该在哪个空间发生这段对话呢？其实我会倒回去想我上一场戏在什么空间、 嗯、 因为上一场是在打鼓，那个打鼓的地方就是那个排练室，首先那也不是一个真的排练室，就是一个演出的地儿。这个其实很多人，有一些专业的音乐人他会说这是一个 bug， 就是像他这种普通乐队不可能在那种摩登天空去排练。这的确也是，其实我在找景的时候，我们首先肯定就会找真实的小乐队去排练的地方，然后我去了无数那种啊，包括地下室的什么，其实都是一个很密闭的那种小房间里面，当然就收音效果很好，就像这种都已经贴住的，我就是觉得不好看，就是而且空间就是它没有什么结构，就是一个房间有这些乐器、 嗯、 然后我后来就不喜欢在这儿，就是感觉也很憋很压抑。然后为什么我还是选择在摩登天空那儿把它假装当成一个排练室，当然我也给自己找了一些合理性啊，比如说他们跟那个店的老板关系很好，那个店晚上演出的时候白天反正也空在那儿，对吧、 嗯、 就让我的哥们儿来去练一练。当然这种情况的确不太多，我完全就是觉得，就是当那个很空旷的 live house 就是也没有观众的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小孩坐在那儿，然后台上有这些人、 嗯、 我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嗯， 嗯，然后就说到了为什么要订这个日料店呢，也是因为你看上一场他们在那儿，就是小孩第一次去打鼓那个地方的，就是它比较冷光的，就是冷色调的、 嗯、 然后也有水泥质感，所以我下一场我就希望跟他有一个对比，就是一个反差的然后暖色调的， 嗯， 所以就选了日料店。然后日料店它同时是那种平价的，就会很嘈杂很吵，其实在很吵的地方大家就更容易松懈，就是容易放松下来、 嗯、 反而容易说一些比较私密的话， 嗯， 就像这种月经的事儿啊，他就说了，对，这的确就是我去考虑用什么场景的时候，其实主要先是考虑这个对话发生在哪儿比较合理，更容易说出这场对话，然后还有考虑上下场是不是能有更丰富的变化。 嗯 嗯，然后像您说到刚才那个比如地铁这种，的确是我在想戏的时候，我去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肯定这就只是几个镜头的事儿，它这儿不会发生太多事情，但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有信息量的戏， 哪怕就是它是一个镜头，我也希望这个镜头它是就是有可看性的，不是说就坐在那儿，就是或者就是假装不是就是睡着了，或者就是很累很疲惫，这当然也行了。但是这种就是纯状态的其实我都不太多，因为我就不喜欢看那种戏，我觉得它没有信息量。所以他在地铁上的时候，一个就是要安排有一个这个女性，因为我也感觉这是我好像我真实就是有发生过类似的，就是这种陌生的女生给了你的善意。然后还有要不就是我希望他在里面打电话，其实打电话还有一场戏我也删掉了，就是他在地铁里面，要不就是他在看书，然后看的书也最好是有关系的，要不就是他在写稿，然后呢写稿的时候这个动作又容易单调，就是他，所以我就旁边安插了我们那个执行导演，让他盯着那个电脑看。因为其实在地铁上，如果你在，我都经常偷看地铁旁边人的手机。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写的那个看的那种网文 啊， 哦、还有小视频。 对对对，现在就是网文很多，过去好像就是还少一点。我经常能看到他们说的一些很私密的聊天，就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主要是从这种上面考虑，这种城就是都市性。其实都市性的确，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我的考虑完全就是，其实就是。还重点还是在戏上面，然后只是说这些空间会提供一个发生戏的场景，但是只是想让它更好看更丰富然后更真实一点。其实实话说我刚才那么去列举的时候我发现也不真实，因为我平时生活中比如说我经常会去那种很小的路边的什么安徽板面啊山西刀削面啊那种马兰牛肉面啊什么的，但我就没有去拍这种景， 就是它需要一种视觉风格上的真实嘛，就是视觉风格上是符合你的电影的。 对对对，是、所以这种真实肯定也是某种的，对 它也不是全然真实，可能就是我比较理想的那种真实吧。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想聊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之前可能一辉也在很多地方分享过，就是这个对白大家都说对白写得很好很精彩，然后也有很多的采访在问你说如何就是构思这些对白。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真诚的表达自己想法的电影。 哎，你看你就能看到一些问题的本质。 就是我觉得你的对白不仅仅是很聪明很幽默，它也很真诚，就是感觉这个创作者他是相信人和人之间能够通过沟通能够通过好好说话而最终达成彼此理解的。不管我们是被社会放置在如何不同或者甚至对立的位置上，就是有一场戏是那个赵又廷跟张宇在车上，就是后面第二次在车上的时候，就他们两个雄竞的人，他们其实也有一个走心相对走心的一个好好说话的一个时刻。我就觉得导演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理想在写这些对话的。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学的传统电影的传统其实很多都是以对话见长的，但是那个对话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口不对心之上的，就是观众其实我们去阅读或者观看的乐趣是通过语言去揣测人物的内心，而不是把真心话直接就说出来告诉你。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仅仅这个电影谈论的内容是新的，谈论的方式也是新的。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或者有时候我自己会感觉到这不是我们生活中谈话的方式，但是我又觉得说这可以是我们生活中谈话的方式。如果我们都努力的说我们就好好说话，相信对方也能够理解你，那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去谈话的。对，所以也想请一辉谈一谈这个，就是好好说话的电影是怎么写出来的。 明白。我觉得你这个观察的真的很一针见血，虽然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太去梳理这个事儿，但是你刚才那么说的时候你没发现我的人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吗？包括我每次就是虽然有很多重复性问题，但是我也都会很坦诚很真诚的去讲，然后只要是让我在发言我都希望我是简单真诚直接的或者进入一些本质的，我也不喜欢说虚话套话假话或者那种场面话。包括我很多时候认识一个陌生的人的时候我都是希望跳过前面的那种寒暄的步骤，就是套话什么。其实你应该有印象对吧，我感觉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很快也会问一些，对，就是问人家隐私什么，这也不好啊。我生活中就不喜欢那种太多的废话和铺垫。当然就是应该的得 格体和礼貌是应该有的。然后我另外一方面，我就是跟你一样，我看很多作品的时候，尤其是影视，其实国外也是，它就是首先有很多戏它建立在大量的误会上面，就明明很简单能说清楚，甚至观众其实就知道的，然后你们俩假装，他们也不是假装，就是非要设置他俩不清不楚的，然后在那说一点废话。然后要不然就是好像是为了维持某种我们是成年人或者社会人，就不说一些那种就是也有点场面化的东西吧，就这些我自己就不喜欢，我觉得很浪费时间。而且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如果他们都是聪明人，首先两个聪明的人，然后如果进行一些本质的或者真诚的探讨，这个就会写作难度更高。就是因为你已经也默认大家就智商相当的，你也别说那种，就是别都别互相侮辱智商，就是直接说点有用的话。所以这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方，我觉得这的确我自己见这种东西比较少，我觉得这样写起来也会有意思。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希望这些人都是很聪明的人，比如说像那个小马跟小叶他们俩的一次对话，就是小马说我能不能我能上他家吃饭吗，对吧？小叶就会直接跳过乱七八糟猜测你是不是喜欢铁梅什么，直接就是告诉他你配不上铁梅，你离他远一点，就是跳过中间的很多步骤。包括其实很多戏都是可能让别人正常来说可能前面还有一些铺垫，但我写戏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去掉那些铺垫了。 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两场冲突的戏，尤其是第一场就是那个有小孩小叶和铁梅，就是我觉得我看的时候已经非常紧张了，然后很快大家其实都道歉了，就是他们非常快的有反应，然后非常快的向彼此道歉。这也是你希望呈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这个误会，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这个误会也是被撑得很长 啊， 就它是有一种延时性，对吧？ 对， 但是你其实马上就在这一场戏里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这个就是说的很对。我之前写那个出国那其实我也是改了很多，是因为首先我希望我的吵架的戏是真的是一些该吵的事儿吵，因为我看了很多影视剧，他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值一吵，就是明明可以好好说清楚，对吧？他们偏偏不说清楚，这种戏我就不会去写，我觉得很 low。 然后我是希望你看他们是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你这个的确是他妈妈没有做好，没有带他出国，然后让他就反正是需要好好掰扯的事儿。然后另一方面当然我也希望他马上道歉，就是能马上道歉也是因为他是不是伤害了第三个人，是小叶，就是两个人他养的母女恩怨就不应该牵扯另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举动。但是我刚才一直在想的是我为什么后面改了很多呢，是因为本来这三个人这一通聊完之后，现在不是就是去那个便利店，其实相当于买早餐，对，这又是另一个城市空间的场景。我本来写的是铁梅跟小叶在那儿自责呢，他就是觉得我怎么没带女儿出国啊，就是他在这一大通自责的戏，然后也是坐在那儿说的。后来我就把这个都删了，是因为就首先就是太静态了，我希望他们俩下一场得走起来，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节奏很不对。然后还有另一方面是那个自责吧，我总感觉靠一个人说，当然如果你想体现他的一种虚伪可以，但是我也不是想为了体现他妈的虚伪。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我当时有问我那个关系很好的女朋友，我就是说如果那个你是妈妈，然后你没带你的小孩出国，然后你被你小孩骂了一顿，你会自责什么，你会说什么？然后他说那我不是应该去带他出国吗，我为什么在这自责呀？这个思路我觉得就很对，他就是另一种行动派的思路。对于我这种人来说，我想让写了半天他怎么自责的，我竟然都没有想让他做起行动，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重大的思维的漏洞。就是我好像还是觉得这出国不重要还是怎么着，所以你看我就是那种不会带小孩出国的妈了，就因为我就觉得哎，我就光表达一下我的愧疚就好了，然后我也竟然没有想带他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他跟我说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对，做妈其实应该这样，对吧？你既然都已经对不起了，你在那口头上在那愧疚有什么用呢？你还不如自己查一查机票。当然实话说啊，就是我是希望他查了一下机票，然后说我靠怎么这么贵，其实他又是没有去。其实不光是这个，比如说那个撕内衣，那个我最早的一版剧本里面撕了内衣之后，就是前面的对话还是一样的， 但是小马就走了，就他俩是，他也不能叫误会吧，因为这也不存在误会，就你就是把铁梅惹生气了， 嗯， 然后我就希望在下一场戏的时候可能再解决啊，这些就需要他俩一个生气赌气然后再和解的过程。但后来我就决定删掉他，就直接让铁梅再结束，让他回来了，就他们就继续了，相当于前面的这个矛盾就 嗯 基本消除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是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主，我觉得像咱们这种成年女人对吧，就是不至于，因为你也知道这个男孩他也不是说恶意要撕你的，而且他已经很真诚的道歉了，你也就发现哦他已经知错就改了，那我觉得成年人还是可以以上的嘛，就不用说那你就滚蛋吧，就床也别上了，或者是隔了好几天然后他还得再挽回你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们成年人恋爱的方式。 看你的作品我经常想到萨利鲁尼，对，因为就是他的小说里他的人物也是一直在讲话，而且其实有很多像你写的这种就是铁梅和小马之间的这种桥段，就是我记得最早我们看那个正常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好的性爱教育片，这个男生就是一直会询问这个女性的同意，我是觉得我们其实看了太少这样的文学或者说文艺作品，所以可能当在现实中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办，或者说你会觉得很尴尬，或者觉得说你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这个时候拒绝了对方会不会不高兴， 对， 它是一种 更多时候是害怕对方不高兴，而且其实生活中我是真的会害怕对方，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我害怕让他觉得我很事儿，所以有些时候我可能有一些不舒适甚至我就划过了，所以就是因为我生活中很懦弱，我就希望在心里面铁梅是很铁的，然后这个男人呢他也是不会觉得事儿的，就是一个很理想的男人。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的男的他不会反应的这么好的，因为他在兴头上对吧，你那样去拒绝了人家首先他就容易恼羞成怒，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有一些人啊，还有很多人是不错的人。 我就想到说其实好东西里面也有一场戏是那个张宇跟宋佳在床上，然后这个张宇就来看宋佳的那个剖腹产的那个疤痕，然后他们就聊了几句，就是感觉他们的肢体动作是很亲密的，聊天又有一点点尴尬，然后果然就是后面他就把他惹生气了，就是有点不欢而散那个意思，他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在里面。嗯， 我是觉得首先我为什么要写一个就是在床上比较亲密的时刻，其实是因为我感觉在肢体发生了亲密行为之后人是特别容易放松警惕的，或者人就变得一下很柔软，而且就感觉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深入交流之后就是精神上也更容易打开，就是而且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渴望想要跟对方更加的亲近， 是， 对，就是很想特别的剖开自己，或者是就是把一些很私密的话，而且那个时候人还特别容易自我感动，就是首先就很容易说很多话，而且就说一些很真心话，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容易坦诚袒露自己的时候，所以我就是希望让写，但是过去啊我自己的经验和我总结的经验，我感觉女生是更容易就是像我说的那样特别袒露自己，而且会想跟她继续聊很多很多，要不然男的为什么会有那个时刻，那叫什么，对对对，是因为他们就不想聊对吧，就是按照传统叙事来说，所以呢但是我就希望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希望这个男生他其实是有很柔软的一面或者是很敏感的地方，他反而就是在那之后就更容易打开自己。 嗯， 对， 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这个生理行为的这个性行为的这个结束是一个非常男性中心的定义，就是说它是在男性射精之后我们一般就定义它是结束了，但是作为女性来说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结束的明确终点， 有道理， 就是可能对于女性来它就是一个绵延的过程， 对对对， 而在现实生活包括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好像把它设置为有一个终点存在，然后就把它变成了事和事后，然后我们就说事后你怎么，就刚刚我们聊的这个，就是说你事后怎么怎么样，事后要不要聊天，事后人会不会放松警惕，实际上我觉得不存在一个事后。 有道理。 我其实在这一幕里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包括他提到你是我的课间十分钟啊，这些我都觉得那是铁梅的语言，但他后面有点生气的时候说这是一种很脏的关系，其实这一句让我有一点出戏，就我会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像是铁梅的话语，就是他会是一跟女儿交流月经的人，然后他会是一个跟小马发生关系会想要分享给小叶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他当时无论是在气头上或者其他原因说出这种关系是很脏的关系，我会有一点疑惑。对、 嗯、对，其实啊你说的没错，而且啊我不是后来删了一场理发店的戏吗，是紧接在这个之后的，就是说我觉得铁梅说很脏的关系啊，首先他觉得这个 dirty 吧，它是一种很性感很刺激， 他 是这种脏， 是 dirty talk 的 dirty。 对，不是说我们是一种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关系，当然其实他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多异性，另一方面他有点想恐吓这个男性，让他觉得我们很脏你赶紧滚，其实他肯定自己不会觉得脏、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这场戏紧接着下面那个理发店第一句话就是那个吉他手就在跟小马解释很脏的关系就是一种很浪漫，很这叫什么，很浪漫很刺激很深情这么一种关系。对，其实就是那就是也是说我和铁梅都想说的，就是想表达的这种脏是一种重新定义的脏。 嗯， 而且其实我想为什么要写理发店的戏呢，就是我觉得小马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就是这是两个人调情的方式、 嗯、 他绝对不是因为他说他脏然后决定拉黑他的，所以就是在理发店那儿有解释清楚，首先他想拉黑是他那兄弟就是瞎说，是为了让他夺回他的主体性，你如果记得、 嗯、对对对对，他这场戏其实是一个这个电影里唯一一次从一个相对男性的视角来去解读他们的关系的这一场戏、嗯、 对对对， 但是后来被剪掉了。 我也觉得需要解释一下小马的心理变化、 嗯、 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开得起玩笑的人，他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说我们很脏，他应该觉得这不是挺刺激的吗，就是他拉黑首先是因为他认为他在这个关系中弱势了， 嗯， 他拉黑就是想就是那种小孩哭想那种就引起别人关注，反正我觉得铁梅不是认为他们真的是脏，但是他是想让小马有一种羞耻感。 嗯， 我第一次看在一辉那个剪辑室里嘛，就是我看到那个铁梅把孩子交给小叶带，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因为我就是看过太多的这种电视剧电影，就是从这儿就开始要坏事儿了，就是一般就是因为一个妈妈自顾不暇而把小孩交给别人带，往往这就是小孩要出事儿了，要不就是丢了、 嗯、 要不就是怎么样，反正出一个特别大的事儿，然后后面的剧情就开始用这个小孩的意外来惩罚这个母亲、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导演没有让他这样发展，而且相反让他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了、 嗯、 就是说因为把这个小孩带给小叶带还发现了他眼睛有问题、 嗯、 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设定，我就觉得说他告诉我们不是说妈妈一刻也不能放手，一旦放手了这小孩就要坏了要出事儿，而是说妈妈可以放手，因为妈妈也有疏忽的时候，如果有更多人参与进来这个小孩可以更好。 对 对，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设定，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我们之前很多讨论都在说他想象了一种女性之间的生活图景、 嗯、 就是两个女生之间在一起，但我觉得他其实也想象了一种育儿的图景、 嗯、 就是说孩子应该在社会和社群当中长大，而不是单纯在一个小家庭里面、 嗯、 因为正因为他在一个小家庭里面，所以家庭分工如果落在这个母亲身上，带小孩就完全变成了母亲的事儿，反而他在一个社群里他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设定，导演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嗯，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而且你说的这个思路就是我创作的一个思路。 嗯， 也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写初稿的几次也容易滑向那个他可能会出危险，其实当我倒没想太多，我主要是为了戏好看，因为要不然就戏就一直很平嘛、 嗯、 因为我就的确啥危险也没有，啥大事也没有，这样很容易就是一个流水账。然后但是我其实也是过去看了很多戏啊，其实它是为了展现单亲妈妈不容易，或者是这个妈妈不容易吧、 嗯、 然后是而且一般都是他去公司啊，或者他公司有个急事啊，他把小孩给了谁，那个小孩要不就发烧了，要不磕了碰了或者什么，他得还得匆匆赶到这边，然后最后就是其实的效果就是不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妈她一刻都离不了这个孩子、 嗯、 然后一旦疏忽了这个孩子就得出点问题。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除非她能写出特别有意思的戏或者特别有新意啊，首先我感觉也不是很多。 嗯， 就每次看的就又让人难受，然后又觉得你还真的会讨厌这个妈，但是你又觉得不应该讨厌，她没做错什么，难道就是、 嗯、 对吧，她也得去工作呀，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戏在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 就是你说的，就是一刻都离不了吗？ 嗯， 对吧？而且会让很多妈妈看完这种东西，更会觉得我靠，我可不能离开小孩，要不然他太出危险了。 嗯， 所以我的确是有意的，不希望小孩有任何危险，反而我希望他通过就是更多人，就像这种有点社群的，而变得更好， 嗯、 或者他的性格，他也会更开心，然后更发现自己生活中啊或者性格中有一些缺失的部分，他能填补上。 嗯， 而且。的确我觉得就像有一个谚语，不是一个孩子要靠一个村庄的力量，我觉得就很有道理。而且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孩子，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让他更好更可爱，或者是就是让他更开心。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也很注意，就是这个小马或者是其他男性跟这个小女孩的接触，首先我不希望他戏太多，就是他俩单独在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我在爱情神话的时候，因为有写老白接妈呀， 嗯， 当然我是专门就是让他都是在公共空间，包括那个咖啡馆一定要找一个门是大开的，然后有很多人都在的一个地方， 嗯、 包括说那个咖啡馆也是说明就是他和李小姐啊或者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地儿，然后大家都经常去那儿，有很多熟人的，他绝对不会把小孩单独领到一个封闭空间里或者自己家，当然特别熟了之后就还好。但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些顾虑，所以这次的时候我就更注意了。当然那个，反正写老白那块，我给他就是在铺垫了很多理由，包括他们有这种熟人的一个同学啊，就是我得不停的证明这个老白是一个好人。但哪怕是这样，我还是觉得会有危险，因为很多恋童癖，别人都说他是个好人，就是邻居。口中的老实男人就是很多这种，所以是都是不能一定的，只是说所以在这次的时候我就会更加格外注意，包括那个从日料店出来，小马不是要抱那个小孩的，因为他完全是出于好心和善意，觉得你太累了，你这小孩这么沉，然后都不用铁没说，因为我还是希望我的男人很文明，就是让小马自己意识到哦这不合适，就是。我觉得文明的人他就是应该自己上，都不用这个妈妈，或因为妈妈这么说，其实一个是有点尴尬，还而且可能会显得有点敌意，所以最好的就是他意识到就是不太合适，我们帮你拿包就可以了。对，所以包括他就是小叶带小孩的很多戏也是，如果他去找小马，反正就他们三个都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如果是单独空间里面，那我就是希望就是只有小叶和小孩在一块的，对，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一个比较安全和舒适的这么一种状态。 我觉得这个电影这一点也反映了这个好东西不仅是很好的东西，也是很新的东西，就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这个电影放在10年之前或者是10年之后，可能都不会像在今天反响这么好。我觉得正是因为很多人看到了其中的部分，包括你对这种女权表演艺术家的揶揄和讽刺，这种男性在上野千鹤子的浪潮之下的不知所措的展演，就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新的东西，包括你用的语言，我觉得也都是很新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拍给我们这一代女性看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语言处理的非常好，然后也有很多是未来的东西，就比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们可不可以用社群的方式来育儿，然后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沟通的方式，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语言里加入对不起这个词，因为我也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说这六个主角就是三男三女包括小朋友，每个人的台词里都有很多句对不起。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当时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会忘了拍摄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也是看那个朋友写那个文章之后，我就想起来在现场的时候，尤其对于男性啊，我是会不停就男演员的戏，比如说像小胡吧，有时候我那个剧本里都没有那么多，或者我会让他不停的加入对不起对不起，一定要让他多加。首先他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刚才洗澡，对，没有接到电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得体的文明人，还是啊，就是一个基本底线。因为还有就是我生活中也喜欢老说对不起的男人，因为可能我接触的一些男人说对不起比较少，对，也是我个人的有限的浅薄的经验啊，不能代表别人，不要误伤了其他人。对，然后包括那个反正小胡的每次出场都是我就是印象很深的，不停跟他强调，因为其实首先剧本里面是都是会写到，但是我就是希望他在演的时候再多加几个，所以我就是剪的时候就发现有点太多了，包括那个他就是他们在那个酒吧谈判那块儿。 就是铁梅的好几次，从一开始就是你们的事儿我知道啊，什么就是这些在吓唬他的时候，那个也是让小胡他好几条演的都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他不停的就是这种就是觉得自己做错了很多，然后包括对包括前一场他在那个美术馆撞破了之后他还是在道歉， 嗯，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朋友甚至啊他也是看了粗剪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怎么铁梅也道歉，因为铁梅在柜子那儿就是劝小孩出柜的时候、 嗯、 不是小孩不是说 就走出柜子、 嗯、就是小孩不是说你已经是个那么好的妈妈了什么他们还会骂你，就那一块很感人的话，首先铁梅说的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知道这些， 嗯， 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就不能道歉，因为他刚跟小叶说了别再说对不起了， 嗯， 就是就感觉他好像人设不符了， 嗯， 但我是认为是一定要说的，而且他就是他的对不起是重点是在于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他不应该让孩子去知道这些不好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些事儿，所以他的重点、 嗯、 他没有认为是他对不起孩子，而是说他对不起没有保护好给他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上面。 嗯 嗯，铁梅还有一个对不起让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跟小叶在天台上的时候他跟小叶说的对不起其实是替小叶的妈妈在向他道歉， 对对对， 是，对，我觉得那一幕也很动人。然后我再看第二遍的时候还是很喜欢电影里吃饭的场景，就包括他们一起做面条然后一起在那个廉价的日料店吃饭，我都非常的喜欢，就我觉得这些场景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对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背景，就本身拍的也非常有意思，包括整个动作然后人物的身体位置的关系，就也想问一辉为什么想到拍这么多吃饭的场景，就是在你看过的电影或者小说里面有什么吃饭的场景是你特别喜欢的吗？因为我们三个昨天晚上刚刚一起吃过饭，一起做饭，然后我们今年除了一起吃了很多饭之外，其实也会互相赠送食材，美食跟做饭之间还是获得了很多这种爱和力量。 其实我也很喜欢铁梅在里面总说来我家吃饭吧，一会儿来我家吃饭，因为我也很喜欢跟朋友说来我家吃饭吧，下次来我家吃饭。 嗯，太好了，我还想问你为什么没有叫我我们的确不是那种会在家里吃饭的关系啊，这也很正常。那你做饭好不好吃啊？我刚才想问的是 好吃，他做饭很好吃 哦， 你下次真的可以去吃。 那就是真的厉害， 下次请你来吃。 好好好，哦，为什么要做饭？我首先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爱吃的一个国度，而且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吃上面，包括这种准备备菜，然后我们吃的东西对吧，要烹炸油煮炒什么，就是方式很多，它就是很花时间。反而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吃饭的戏好像没有那么多，应该可能也有，还是我看的比较少，但是我好像印象稍深一点的就是那个失之愈合，他那个比海更哎，另外一个啊，不对不对不对对对对，不履不履不停，对，我对不挺像个绕口令的，不履不停，我对这个那个里面的吃饭和做饭，其实我是对他的准备饭的那个印象很深， 嗯， 就是嗯，其实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一个好的导演他会去挖掘的一个地方，因为光是坐那儿吃和聊这个就是不容易新鲜，所以呢首先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系， 嗯， 就是做什么菜的准备，比如说像因为我觉得我也选取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就像做刀削面，对，这种好像反正我自己也没有见过，我们电影里面拍要做面这种应该也有啊，还是我自己没见过，但是我是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可以揉面， 嗯， 步履不停里面我记得就是那个妈妈她是在那儿炸那个玉米烙对吧，对，然后她炸的时候她的那个她女儿啊还有她儿子啊什么包括她的孙子们就会围绕在旁边，然后就可以边炸就边吃了，就不用等饭好了再吃， 嗯， 对，然后同时就能进行很多聊天， 嗯，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所以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主要是还是根据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我也不太爱旅游，我刚才也有说我感觉我在外面的这种事儿都很单调，就是， 嗯， 对，我好多事儿都提不起兴趣，我最近我之前特别想去攀岩， 嗯， 对吧，但是我就是一直只是想了想，我到至今我还是没有去过，我也是看别人攀的好像很开心，所以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朋友就是吃饭，然后会聊一些事儿，不管是好朋友不熟的